毛羽拧着眉，本来想开口，犹豫到最后还是移开了视线。对他来说，似乎寇金也好，王一奇也好，这些人所流露出的排斥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。他注意的人始终只是站在旁边态度不冷不热的英明。 英明，我们找地儿谈谈吧。 谈什么？ 其实对比寇金他们的反应，英明反而没那么在意。他抽了两口烟，语气很平淡。 有话直说就好。 我其实上个月就回来了，一直想找你，但是联系不上。听说今天浩子有比赛，我估计你得过来。以前的事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 虽然已经估计到了，但真正听到毛宇说到和英明的以前，十一还是有些不爽。他看了边上的寇金一眼，有种现在就问清楚的冲动。这次抢着开口的是王一奇。 当初装孙子卷款潜逃，现在竟然还有脸出现。毛宇，虽然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东西，但是看着你呀这样，我真心觉得我以前小看你了。 他说话很不客气，字里行间都是奚落和讽刺。那句卷款潜逃说的毛宇脸色一沉。 王一奇，你说话注意点。 怎么，你还要威胁我？ 他现在打个电话报警，毛宇立刻就得进局子里头蹲着。当初他带走的那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英明一直不追究不是没有办法，而是他懒得花精力折腾这恶心人的事儿。最后还是寇金插嘴拦了一下。 毛宇，现在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有什么话等回头再跟英明单独说吧，这里这么多人总不能都耗着。 嗯，马上就宣布结果了，还是先出去吧。 英明抽着烟和石毅并肩跟在王一奇他们后面。毛宇又叫了一次英明，不过这次没有任何人回头。最后的成绩是按照支持的比例和评委的点评综合计算的，统计的时候稍微花了点时间。被淘汰的是第一组，耗子他们果然分数最高，被主持人邀请到台上说了两句话。这个活动有媒体直播，镜头带到英明和王一奇的时候免不了停留了半分钟。注意到镜头，寇金提醒了一句， 明子，你和王一奇要不要先走？我看到记者了。 王一奇和英明倒是无所谓， 来都来了还怕拍吗？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 不过想起旁边的石毅，英明看了他一眼， 你是不是不太方便？ 我翘个班，狗仔也有兴趣。 这俩身为公众人物都无所谓，他一个圈外的就更没关系了。何况他一早就警告过这些狗仔队，只要是敢私自刊登他照片，就等着收律师信。这种事对他一个商人来说再顺便不过了，养着那么多律师可不是就为了草拟几份合同而已。活动一共四个多小时，等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两点了。决赛应该是在下周，活动方找人来跟耗子他们谈签合约的事，不过因为现在为时过早，没有深入到详细的层面。寇金趁着等耗子的时候订好了包间，乐器什么的都放在他们车上，这种时候理所当然的要好好庆祝一下。但是王梦琪接了个电话表示要走，没等寇金他们留人，很意外的王一奇竟然也要一起走。 哎，你今天转性了？ 英明从认识王一奇这人起，他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，哪有热闹哪儿都有他。今天这场合他不参与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，简直有违常理，就连石毅都很意外。 太阳今天要从南边落了。 难得的王一奇竟然没有挤兑回去，他看着王梦琪往车那边走，就回身扬了扬手算是打招呼，只简单的表示下次他来组局，甚至没等到耗子回来说句话就走人了。英明和石毅是一辆车一起过来的，当然还是一辆车走。寇金坐耗子他们的车，后来又叫了几个人来，从下午四点开始闹腾到半夜两点多才散。 整个乐团全军覆没，最后留了意识结账的只有英明和石毅。寇金是自己找死，后头非要跟耗子划拳，结果两个人一起 game over。 真是麻烦。 皱眉看着一桌子人，英明觉得有些头疼。石毅挂着笑容靠在一边，任凭英明拜托酒吧的老板帮忙叫人把这几个哥们送回家，来了出租车一个一个的往外架，也就亏了这地方是熟人开的，还能彼此照应着点，不然单凭他们俩，大家一起在这住了算了。好不容易都安排好了，英明回身看了石毅一副大少爷完全不动声色的样子，眉头下意识的一皱。 你倒是清醒。 本来这种事儿也不能指望我，一不小心被我摔坏了胳膊摔断了腿的算谁的？ 石毅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，他咧嘴笑了笑，一派泰然。从小到大只有大家伺候他，没有他伺候人的时候。要说是英明也就罢了，这几个人让他动手非死即残吧。虽然谁都有喝醉的时候，但谁也不愿意照顾醉鬼啊。不过英明本来也没有指望石毅干什么，摇了摇头算是感慨。他拿出烟，一边咬在嘴里一边去找打火机，然后烟就被石毅拿掉了。 别抽了，你今天差不多了。 早上到现在怎么也有七八根了。英明一愣， 什么时候我抽的烟改限量本了？ 现在。 没搭理英明不满的表情，石毅把烟很干脆地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负责泊车的服务员把车一直开到两人跟前，他这次没让英明再抢了驾驶座的位置。他们吃饭的这个地方扣金手，但是石毅和英明都一般，出了路口还兜了两圈才终于摸准方向。英明随手打开广播，午夜频道不是求助就是谈心的，音乐慢慢悠悠，弄得人很想睡觉。石毅看他一眼， 困你就睡吧，到了我叫你。 英明靠在车窗边上，视线有些模糊。石毅让他把大衣披在身上，他随便在后头抓了半天才扯过来，然后敷衍地跟司机石公子评了两句，很干脆地坠入了睡梦之中。只是模糊的意识里最后闪过一个念头，隐约记得上次这个点他睡着的经验大概要追溯到学生时期了。石毅打开车门，看着靠在座椅上睡得很沉的男人，盘算了一会儿。他现在想做的一件事很可能会让英明发火，但是不做的话，他又压不住那股跃跃欲试的强烈欲望。深夜总是带着湿气的，感觉身上越来越凉，石毅一不做二不休，皱了下眉，最后还是屈服给了骨子里的叫嚣。他弯身把胳膊穿过英明的腋下，然后猛地一使力。从旁边的角度看，这个画面其实挺美好的。英明身上盖着大衣，半垂着头。石毅的臂力不愧是练出来的，就算是有点吃力，但终究还是把人给抱出来了。只是还没等他从成就感里走出来，被这个动静惊醒的英明猛地一睁眼，完全是下意识的一肘撞到石毅胸口。后者因为突如其来的攻击而松手，伴着两声咒骂，两人狼狈不堪的各自踉跄一步